恋，我恨你，好恨你，对不起，谢谢，孤独自的我的 也未央来往的人多匆忙，我

始终全是你，让我投入太彻底。故事如果注定悲剧，何苦给我美丽？演出像纸鹤别离，没有星星的夜里，我用泪光吸引你。既然爱你不能言语，只能微笑哭泣，让我从此忘了你。心碎只是我自己，没有星星的夜里，我用泪光吸引你。既然爱你不能言语，只能微笑哭泣，让我从此忘了。一寸一寸在挣扎，

机场，不同时间，同样的咖啡，不同味觉，同样的我和我都少了一些。看飞机划过天空，不见了。我懂，这不是伤悲，再高都不会累。我们都说好、有你给我的翅膀飞，我感觉已够安慰。乌云也不再多，我们也不为谁掉眼泪。 千年，有他修得到姻缘。啦啦啦。

小纸伞，太阴天太晚穿，雨落下雾茫茫，问天涯在何方。深残偷偷偷偷过窗，烛台前我妈还在想啊，小山般花呀花，小纸伞遮雨也遮月光，被淹没影子被拉着， 眼前的世界。